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3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佛果品第30-2复次善现此诸菩萨摩诃萨众应修如是严净佛土，为彼土中恒不闻有三种恶趣，亦不闻有诸恶见趣，亦不闻有贪嗔痴毒，亦不闻有男女形象，亦不闻有声闻独觉，亦不闻有无常苦等不如意事，亦不闻有摄受资具，亦不闻有我所执，亦不闻有随眠缠结，亦不闻有颠倒执着，亦不闻有施舍有情果味差别，唯闻说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无性等生，为随有情意乐差别，与树林等内外物中常有微风更相动机，发起种种微妙音声，诸音声中说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无性故空，空故无相，无相故无愿，无愿故无生，无生故无灭，由此诸法本来极净，自性涅槃，如来出世若不出世，诸法法性法尔常住，为一切法无性空等。彼佛土中诸有情类，若昼若夜，若立若行，若卧若坐，常闻如是妙法音声。善现当知，此诸菩萨摩诃萨众，各住所居严净佛土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十方如来应正等觉，皆共称赞，比比佛名。若诸有情得闻如是诸佛名者，必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。是诸菩萨摩诃萨众，各住所居严净佛土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。有情闻已，定不生疑，为是法，为非法等，所以者何？彼有情类答一切法，皆即真如法界法性，一切是法，无非法等，如是善现。此诸菩萨摩诃萨众，皆能严净如是佛土。复次善现，是诸菩萨摩诃萨众，有所化生，具不善根，为欲诸佛、菩萨、独觉及声闻等种诸善根，为恶之事所摄受故，离善有故，不闻正法，常为种种我有情 见，即诸见趣之所摄藏，堕在断长两边偏执，彼有情类，自起邪执，夜常教他另起邪执，与非三宝起三宝想，与三宝中未非三宝，毁谤正法，赞叹邪法，由是因缘身坏命中，堕诸恶趣，受种种苦。是诸菩萨摩诃萨众，各住自土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见诸有情，轮回生死，受无量苦。以神通力方便化道，令舍恶见，住正见中。从恶趣出，生于人趣，复以种种神通方便化导令住正定居中，毕竟不复堕诸恶趣，复令修习殊胜善根，命中得生严净佛土，受用净土大乘法乐，如是善现。此诸菩萨摩诃萨众，皆能如是严净佛土，有所居土即清净故，生彼有情，与一切法不起虚妄分别犹豫，为此是善法，此是非善法，此是有记法，此是无记法，此是世间法，此是出世间法，此是有漏法，此是无漏法，此是有为法，此是无为法，诸如是等分别犹豫毕竟不生，由是因缘彼有情类，定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度有情众。善现当知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严净佛土功德之相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。第三分，宣化品第31之一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是菩萨摩诃萨，为住定居，不定居也。佛告善现：是菩萨摩诃萨，皆住定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是菩萨摩诃萨，住何定居？声闻称言，独觉称言，无上称言。佛告善现：是菩萨摩诃萨，住无上乘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是菩萨摩诃萨，为于何时名住定居？初发心也，不退位也，最后游也。佛告善现：是菩萨摩诃萨，若初发心，若不退位，若最后有，皆住定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此住定居诸菩萨摩诃萨，堕恶趣否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，若住定居，决定不堕诸恶趣中。复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第八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堕恶趣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 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从初发心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基于无量无边佛法，拂断一切恶不善法，有此因缘，多诸恶趣必无是处，生长寿天亦无是处，为于彼处诸圣善法不得现行。是菩萨摩诃萨，若生边壁，或生达叙灭力车中，亦无是处，为于彼处不能修行殊胜善法，多起恶见，不信因果，常乐习行诸秽恶业，不闻三宝，亦无四众。是菩萨摩诃萨生邪见家，亦无是处，为生彼家执着种种诸恶见去，多无妙行恶行及果，不修诸善，乐作众恶故，诸菩萨不生彼家。作此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初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以胜意乐受行十种不善业道，亦无是处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成就如是善根功德，不生恶处，何故世尊每为众说自本生世多百千种，于中亦有生诸恶处，而持善根为何所在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不由慧业受恶处身，但为利乐诸有情类，由故思愿而受彼身，是故不应引之为难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由诸独觉或阿罗汉方便善巧，如诸菩萨摩诃萨众成就殊胜方便善巧，受旁生身，有猎者来欲为损害，便起无上安忍慈悲，欲令彼人得利乐故，自舍生命不害彼否？善现对曰：诸独觉等无如是事。佛告善现：有此因缘，当知菩萨为欲利乐诸有情故，为大慈悲速圆满故，为极正得大菩提故，虽受种种旁生之身，而非旁生过失所染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诸何善根，为欲利乐诸有情故，受恶处身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有何善根不应圆满？然诸菩萨摩诃萨众为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一切善根皆应圆满。为诸菩萨摩诃萨众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无有善根不应圆满，要具圆满一切善法，乃得无上正等菩提。若依善法未能圆满而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定无是处。是故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 于其中间常学圆满一切善法，学以当得一切相智，永断一切习气相续，乃能证得一切智智。儿时善现便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，云何成就种种白净胜无漏法，而生恶趣，受旁生身？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如来成就一切白净胜无漏佛？善现对曰：如来成就一切白净胜无漏法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如来化作旁生去身，利乐有情，作佛是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来化作旁生去身，利乐有情，作诸佛事。不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如来化作旁生身时，是时旁生受彼苦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来化作旁生身时，非时旁生不受彼苦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虽具成就种种白净胜无漏法，而未成熟诸有情类，以故思愿受旁生身。如应成熟诸有情类，复次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有阿罗汉诸漏永尽，能化作身起诸事业，有彼事业他生习否？善现对曰：有阿罗汉诸漏永尽，能化作身起诸事业，有彼事业令他生喜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虽具成就种种白净胜无漏法，而为利乐诸有情类，一故思愿受旁生身，作诸佛事。虽受彼身而不同彼受诸苦恼，亦不为彼过失所污。不辞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有巧幻师或彼弟子幻作种种象马等事，令众人见欢喜踊跃，于彼有时象马等否？善现对曰：于彼无时象马等事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虽具成就种种白净胜无漏法，而为利乐诸有情类，一故思愿受旁生身。虽受彼身而实非彼，亦不为彼过失所误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广大方便善巧，虽具成就种种白净胜无漏法，而为有情，以故思愿方便善巧受种种身，随其所宜现作扰仪。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住何等法，能作如是方便善巧，虽受种种旁生等身，而不为彼过失所污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住身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作如是方便善巧，由此方便善巧力故，虽往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现种种身，利益安乐诸有情类，而于其中 不起染着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都无所得，为都不得能染所染即染因缘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法自性空故。善信当知，空性不能染着空性，空亦不能染着于法，亦无于法能染着空。所以者何？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况有于法而可得者？如是名为不可得空。诸菩萨摩诃萨安住此中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度有情众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，为但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作如是方便善巧，为亦安住诸余法言。佛告善现：其有余法，非深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摄受，而如今者复为此问。具受善现便白佛言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自性即空，云何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摄一切法？非空法中可说有法摄与不摄？佛告善现：岂不诸法自性皆空？善现对曰：如是如是。佛告善现：若一切法自性皆空，岂不空中摄一切法？善现对曰：如是如是。佛告善现：由此因缘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摄一切法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众住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作如是方便善巧，利益有情。而时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住一切法自性空中，引发神通波罗蜜多，住此神通波罗蜜多，能治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供养恭敬诸佛世尊，与诸佛所听受正法，种诸善根。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及诸佛众，并所说法自性皆空，但有世俗施设名字说为世界、佛众及法，如是世俗施设名字自性亦空。善现当知，若十方界及诸佛众并所说法施设名字自性不空，则所说空应成少分，以所说空非成少分故，一切法自性皆空，其理周圆，无二无别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由遍观空方便善巧，便能引发殊胜神通波罗蜜多，住此神通波罗蜜多，不能引发天眼、天耳、神境、他心、宿住、 随念，即知漏尽，微妙通会，善现当知。诸菩萨摩诃萨，非离神通波罗蜜多，有能自在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是故神通波罗蜜多，是菩提道。诸菩萨摩诃萨，皆依此道，求去无上正等菩提。与求去时，能自圆满一切善法，亦能劝他修诸善法。虽作世事，而于其中无所执着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知诸善法，自性皆空。非自性空有所执着，若有执着，则由爱畏；由无执着，亦无爱畏。自性空中无爱畏故，能为所畏，即畏因缘，于空法中皆不可得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神通波罗蜜多，引发天眼清净过人，用此天眼观一切法，自性皆空，见一切法自性空故，不依法相造作诸业，虽未有情说如是法，而也不得诸有情相，即彼施舍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引发菩萨殊胜神通，用此神通做所应做一切事业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以极清净过人天眼，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见疑引发神境智通，往彼扰依诸有情类，或以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作扰依，或以37种菩提分法而作扰依，或以净律无量无色而作扰依，或以解脱等持等智而作扰依，或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作扰依，或以诸余殊胜善法而作扰依，或以声闻独觉菩萨及诸佛法而作扰依。是菩萨摩诃萨，游悟十方界，若见有情悭贪多者，深生怜悯，说如是法。汝等有情当行布施，诸悭贪者受贫穷苦，由贫穷故无有威德，不能自益，况能益他？是故汝等当勤布施，既自安乐亦安乐他，莫以贫穷更相施惮，俱不解脱诸恶趣苦。若见有情毁境界者，深生怜悯，说如是法。汝等有情当持境界，诸破戒者受恶趣苦，破戒之人无有威德，不能自益，况能益他？破戒因缘堕诸恶趣，受苦亦殊，触毒难忍，不能自济，况能济他？是故汝等当持境界，不应容纳犯戒之心，经一念请，况 幻境多时，莫纵自信，后生忧悔。若见友情更相称愤，辗转结恨，互相损恼，深生怜悯，说如是法。汝等友情当修安忍，莫相称愤，结恨相害。诸愤恨心不顺善法，增长恶法，招现衰损。汝等由此愤恨心故，身坏命中，当堕恶趣，受诸巨苦，难有出期。是故汝等不应容纳愤恨之心，经一念请，何况令其多时相续。汝等今者辗转相缘，应起慈悲作扰一时。若见友情懈怠懒惰，深生怜悯，说如是法。汝等友情当勤精进，莫于善法懈怠懒惰。诸懒惰者于诸善法及诸圣事皆不能成，汝等由思堕诸恶趣，受无边苦。是故汝等不应容纳懒惰之心，经一念请，何况令其多时相续。若见友情思念散乱，心不极静，深生怜悯，说如是法。汝等友情当修静虑，莫起思念散乱之心。如是之心不顺善法，增长恶法，招现衰损。汝等由此身坏命中，当堕恶趣，受无边苦。是故汝等不应容纳思念散乱相应之心，经一念请，何况令其多时相续。若见友情愚痴恶慧，深生怜悯，说如是法。汝等友情常修圣慧，莫起恶慧。起恶慧者与诸善趣尚不能往，况得解脱。汝等由此恶慧因缘，当堕恶趣，受无边苦。是故汝等不应容纳愚痴恶慧相应之心，经一念请，何况令其多时相续。若见友情贪欲多者，深生怜悯，方便令其修不净观。若见友情嗔恚多者，深生怜悯，方便令其修慈悲观。若见友情愚痴多者，深生怜悯，方便令其修缘起观。若见友情骄慢多者，深生怜悯，方便令其修诸戒观。若见友情徇私多者，深生怜悯，方便令其修持息念。若见友情失正道者，深生怜悯，方便令其去如正道。为声闻道，或独觉道，或菩萨道，或如来道，方便为彼说如是法。汝等所执自性皆空，非空法中可有所执。以无所执为空相故，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神通波罗蜜多，方能自在宣说正法，利益安乐诸有情类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神通波罗蜜多，不能自在宣说正法，与诸有情作离乐事。 善现当知，如鸟无翼，不能自在飞翔虚空，缘由所至。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若无神通波罗蜜多，不能自在宣说正法，与诸有情作利乐事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应引发神通波罗蜜多。若引发神通波罗蜜多，即能自在宣说正法，随意利乐诸有情类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以最清净过人天眼，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即观生彼诸有情类，见已引发神境智通，经虚臾间往至彼界，以他心智如实了知彼诸有情心心所法，随其所应为说法要，为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或说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或说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或说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或说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或说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或说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或说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或说苦集灭道圣地，或说因缘乃至增上缘，或说从缘所生诸法，或说无名乃至老死，或说种种运处界门，或说声闻道，或说独觉道，或说菩萨道，或说菩提，或说涅槃，令彼有情闻此法已，皆获殊胜利益安乐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以最清净过人天耳，能闻一切人非人声，由此天耳遍闻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说正法，闻已受持，思维意趣，随所闻法能为有情如实宣说，或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，或说菩提，或说涅槃，令彼有情闻此法已，皆获殊胜利益安乐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以最清净他心智通，如实了知诸有情类心心所法，随其所应为说法要，为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，或说菩提，或说涅槃，令彼有情闻此法已，皆获殊胜利益安乐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以净速住随念智通，如实念之过去诸佛及弟子众名等差别，若诸有情乐闻过去诸速住事而获益者，便为宣说诸速住事，因思方便为说正法，为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，或说菩提，或说涅槃，令彼有情闻此法已，皆获殊胜利益安乐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以极迅疾神境智通，往至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，与诸佛所种诸善根， 还归本土，为有情说诸佛土事，因思方便，为说正法。为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或说菩提，或说涅槃，令彼有情闻此法语，皆获殊胜利益安乐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以随所得漏尽智通，如实了知诸有情类漏尽未尽，以如实知漏尽方便，为未尽者宣说法要，为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或说菩提，或说涅槃，令彼有情闻此法已，皆获殊胜利益安乐。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应引发神通波罗蜜多。是菩萨摩诃萨修习神通波罗蜜多得圆满故，随意所乐受种种身，不为苦乐过失所染，如佛化身，虽能施作种种事业，而不为彼苦乐过失之所杂染。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应游戏神通波罗蜜多。若游戏神通波罗蜜多，得能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即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不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终不能得一切之智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菩提资粮若未圆满，必不能得一切之智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何等名为诸菩萨摩诃萨菩提资粮？诸菩萨摩诃萨圆满如是菩提资粮，方能证得一切之智。不可善现，一切善法皆是菩萨摩诃萨菩提资粮。诸菩萨摩诃萨圆满如是菩提资粮，方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一切善法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众都无分别执着，为作是念：此是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由此为此而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是三分别执着都无，知一切法自性空故，由此所修布施等六波罗蜜多，能自饶益，亦能饶益一切有情，令出生死得涅槃故。所谓善法，一名菩萨菩提资粮，一名菩萨摩诃萨道，过去未来现在菩萨摩诃萨众行此道故，以得今得当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令有情以当今度生死大海正涅槃乐。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四净律及四无量四无色定，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 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修诸菩萨摩诃萨地，修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修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修大慈大悲、大喜大舍，修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修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于众都无分别执着，为作是念：此是色境律，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由此为此而修色境律，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是三分别执着都无，知一切法自性空故，由此所修色境律等，能自扰疑，亦能扰疑一切有情，令出生死得涅槃故，说为善法，一名菩萨菩提资粮，一名菩萨摩诃萨道，过去未来现在菩萨摩诃萨众，行此道故，已得当得今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令有情一度今度当度生死大海正涅槃乐，善现当知。复有无量诸菩萨众所修功德，皆名善法，一名菩萨菩提资粮，一名菩萨摩诃萨道，诸菩萨摩诃萨要修如是诸圣善法，令其圆满，方能证得一切智智。要以证得一切智智，乃能无倒转正法轮，令诸有情脱生死苦，证得究竟常乐涅槃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若此诸法是菩萨法，复有何等名佛法也？佛告善现：即菩萨法亦名佛法，为诸菩萨与一切法觉一切相，由此当得一切相智，永断一切习气相续。若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与一切法以一刹那相应般若，现等觉已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是名菩萨与佛有异。如二圣者，虽具是圣，而有形象住果差别，所成就法非不有异。如是善现，若无间道中行于一切法，未离暗障，未到彼岸，未得自在，未得果实，名为菩萨。若解脱道中行于一切法，已离暗障，已到彼岸，已得自在，已得果实，乃名为佛，是为菩萨与佛有异。犹未有异，法非无别，而不可说法性有异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若一切法自相皆空，自相空中云何得有种种差别，为此是地狱，乃至此是天，此是种性，广说乃至此是如来，如是所说不特切罗，既不可得，彼所造业亦不可得，如所造业既不可得，彼亦属果亦不可得，云何得有种种差别？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一切法 自相空，自相空中，不得切罗即无所有，业果亦熟亦无所有，无所有中无差别相。然诸有情与一切法自相空理，不能尽知，造作诸业，或善或恶，或富无漏，由于善业造作增长，生天人中；由于恶业造作增长，堕三恶趣。与善业中，由于定业造作增长，得生色界或无色界。有无漏业，加横根本，有种性等贤圣差别。由此因缘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修行一切相智，给予无量无边佛法，是菩萨摩诃萨于此所说菩提分法，无间无缺，修令圆满，既圆满矣，便能引发进住菩提金刚预定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有情作大扰仪，常无失坏，无失坏故，令诸有情解脱生死，证得常乐清净涅槃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佛证无上正等觉已，未得诸趣生死法也。佛言：佛耳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佛证无上正等觉已，未得黑夜白夜黑白夜非黑白夜也。佛言：佛耳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若佛不得诸趣生死及业差别，云何施舍此是地狱乃至人天，此是种性乃至如来分位差别？佛告善现：诸有情类自知诸法自相空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若诸有情自知诸法自相空者，诸菩萨摩诃萨便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应求证方便善巧，拔诸有情恶趣生死，以诸有情不知诸法自相空故，轮回诸趣受无边苦。是故菩萨从诸佛所闻一切法自相空矣，未欲扰疑诸有情故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方便善巧，拔诸有情恶趣生死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常作十念：非一切法实有自相，如诸愚夫一生所执，然彼分别颠倒立故，非实有中取实有想，为无我中起于我想，广说乃至无见者中起见者想，有无色中起于色想，无受想行识中起受想行识想，广说乃至无无为中起无为想，如是分别颠倒立故，非实有中起实有想，虚妄执着颠倒其心，造身与意善不善业，不能解脱恶趣生死，我当拔济令得解脱。是菩萨摩诃萨作此念已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诸善法设在其中，无倒修行诸菩萨行，见次圆满菩提自量 菩提自量得圆满矣，正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得菩提矣，为诸有情宣说开示，分别建立四圣地义，为此是苦圣地，此是苦集圣地，此是苦灭圣地，此是去苦灭道圣地。复以一切菩提分法设在如是四圣地中，复以一切菩提分法施设建立佛法僧宝，由此三宝出现世间，诸有情类解脱生死。若诸有情不能归信佛法僧宝，造作诸业，轮回诸趣，受苦无穷故，应皈依佛法僧宝，勤求自他利益安乐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未有苦集灭道圣地，诸有情类证般涅槃；未有苦集灭道圣智，诸有情类证般涅槃。佛告善现：非有苦集灭道圣地，诸有情类证般涅槃；非有苦集灭道圣智，诸有情类证般涅槃。善现：我说四圣地平等性即是涅槃，如是涅槃非有苦集灭道地证，非有苦集灭道智证，但由般若波罗蜜多证平等性，名证涅槃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四圣地平等性？佛告善现：若遇是处无苦集灭道地，无苦集灭道智，名四圣地平等之性。此平等性即四圣地。所有真如广说乃至不思议界，如来出世若不出世，性相常住，无失坏，无变异，如是名为四圣地平等性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未欲随觉此四圣地平等性故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能随觉此四圣地平等性时，名真随觉一切圣地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未欲随觉此四圣地平等性故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能随觉此四圣地平等性时，名真随觉一切圣地，不堕声闻独觉等地，去入菩萨正性离生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无有少法不如实见，与一切法如实见时，与一切法都无所得，与一切法无所得时，则如实见一切法空，为如实见四谛所摄及所不摄诸法皆空。如实见时能入菩萨正性离生，由能入菩萨正性离生故，便住菩萨种性地中。既住菩萨种性地中，则能决定不从顶堕。若从顶堕，应堕声闻或独觉地。是菩萨摩诃萨 安住菩萨种性地中，其四境律即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摄摩他地，便能抉择一切法性，即能随物四圣地理。而时菩萨虽辨知苦，而能不起原执苦心；虽永断极，而能不起原执极心；虽能正灭，而能不起原执灭心；虽能修道，而能不起原执道心，但起随顺去向，临入菩提之心，如实觉知诸法实相。卷第536。